一个。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平安在灵璧城附近遇到了燕军，但是眼前这股燕军数量不过3万，似乎目的并不是劫粮。那么燕军此战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哎呀，该不是去灵璧城外劫击何都督了吧？ 当平安将心中的疑惑说出来，一旁的偏将立刻做了解答。平安一听之下，心顿时揪了起来，自己手中的这批军粮至关重要，所以一旦得知自己遇劫，何福十有八九是会出城相救的。难不成燕树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吗？大帅，下官看了一阵，这燕军好像也没有拼死猛攻啊，倒是像在游斗，这又是什么意思呀？说话的是礼部左侍郎陈幸善。自得知徐增寿暗通燕藩之后，建文帝对五府将帅都存了戒心。此番合府北上，建文帝派了一堆文官跟随，名为参赞，实则监视。陈幸善便是其中职衔最高的一位。此番南军外出征粮，需要与各州府衙门交涉，为了方便行事，何福便把陈兴善派了出来。 游斗？ 听了陈兴善的话，平安又远眺一阵，发现燕军还真是有这个意思。他越发觉得自己刚才的判断有理，灵璧只有3万上之军，何福出援最多只能带上一半，如果被剩下的5万燕军截击，那是必败无疑。 传令各部不要与燕军纠缠，保持阵型，缓缓前进，向灵璧进发。 此时平安已有计较，如果何福中道被围，那也是无法可想，此时自己不可能分兵去救他，只能够摆开阵势，全军缓缓前进。若赶到时何福尚在，自己自能救他出来，若是何福战死，至少自己的4万人马可以退回灵璧，只要灵璧城不丢，军粮不丢，那即便是何福援军全军覆没，战局也还是有希望的。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绝不能在这里和燕军纠缠。南军以步兵为主，原先固守原地，阵势十分坚固，此时要在战斗的同时向前推进，则必须加强前阵的兵力，以逼退燕军。在平安的指挥之下， 后镇的10000名将士有一半被抽调到前镇打开道路，左右两翼也有松动，这样粮车周围的防御便愈加显得单薄起来。战斗继续进行，南军毕竟人多，虽然推进缓慢，但前进的步伐却一直没有停止。不过奇怪的是，随着南军大阵的移动，燕军的战术也逐渐起了变化。原先燕军是半纠缠半游斗，看似凶猛，但是实地里却并不拼命，而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却一反方才之犹豫，个个拼命向前将南军缠住。 何都督果然是被围了， 燕军的死战更加坚信了平安的判断，他一咬牙叫道， 亲兵全部冲到前头，杀出一道口子来。 平安的亲军也有将近2000人，全是重甲铁骑，在保证阵型完整的前提下，调这一支强悍的机动骑兵上前去杀出一条血路，至少能加快己军的推进速度，救出何福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一分。平安的亲军一直拱卫在粮车周围，此时听得将令，于是撇下粮车集中到一起，向燕军阵中突进。果然铁骑的冲击使燕军阵中出现了一阵骚乱，原来凌厉的攻势也渐渐地缓了下来。平安在阵中看着，满意地点了点头，正要指挥大军趁热打铁，忽然右后方传来了一阵隐隐的马蹄之声。 怎么回事？ 平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疑虑，燕军不都去围何福了吗？怎么后方还有敌军？就在平安恍惚之间，这马蹄声是越来越明显，一只铁骑从右后方远处的小丘旁冒出，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而领头的一员小将一身银色钢甲，身后的大旗上绣着四个黝黑的大字，高阳王朱。 不好，中计了。 平安脸色大变，他原以为燕军的目标是何福，直到这时才反应过来，那其实是朱棣设下的套，其真实目的就是自己的粮车，是凌璧70000大军的30000担救命粮。举目四望，平安发现护卫粮车的部队已有近一半调到了前阵，正和燕军缠杀在一起，粮车周围的护卫军阵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眼见燕军铁骑越来越近，连朱高煦头盔上飘扬的小旗都能隐隐看清，平安惊骇之下肝胆俱裂， 挡不住的， 他立刻做出了判断，只得大声地呼叫道， 舍弃粮车向前阵靠拢，重新结觅食方阵。 粮车已经保不住了，当务之急只有尽可能地保住将士们的性命，至于粮食没了怎么办，那也只有天知道了。燕军冲了上来，他们并没有攻击已经结成紧密方阵的南军，而是将早已准备好的火把肆无忌惮地扔到了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大车上。随着熊熊大火冲天燃起，南军最后的口粮也在火光中逐渐化为了灰烬。平安一败，凌璧顿时陷入了断粮绝境。无奈之下，董兵何福率上12位强行突围，但此时的南军哪里还有斗志，在燕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南军连连战败，最终彻底瓦解。随着上12位的崩溃，朝廷最后的精锐也随之损失殆尽。接下来燕军势如破竹，攻下4州，继而强渡淮水，一举洞穿由盛庸匆匆南撤后临时布置的淮河防线。淮河失守，长江以北变成通途，此时燕军气势如虹。5月17日，燕军先锋抵达扬州，见燕军杀至，扬州卫指挥使王礼不战而降。扬州乃是江北第一重镇，他的丢失在沿江诸城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高邮、泰州、南通州等地守将也纷纷归降。 趁这个势头，朱棣又一举拿下了仪真。得到仪真之后，燕军于江岸扎营，并集战船于江上往来穿梭，旌旗遮天，一时京师大震。建文帝无奈，只得派宗室中德高望重的庆城郡主前往燕军营中求和，许以中分天下，但是遭到了已经胜利在望的朱棣的断然拒绝。建文四年六月一日，燕军再次出战，打败驻军浦子口的盛庸，拿下了长江北岸最后一个要塞，盛庸渡江南逃。当日右府都督佥事、水军统领陈轩率舟师归附燕王，朝廷用以守卫长江的水师也落到了燕王手中。六月三日，金陵一带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燕军于瓜州誓师，一举跨过长江天堑。此战燕军气势如虹，南军再遭惨败，主帅盛庸落荒而逃，朝廷拱卫京师的最后一支军队也就此覆没，镇江失守。六月八日，朱棣挥师西进，突入京畿，至龙潭扎营。经过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奋战之后，燕军终于杀到了金陵城下，朱棣距最后的胜利只剩一步之遥。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建文四年六月初九，再过四天便是大暑。这几天金陵烈日高照，将整个城市炙烤得如同火龙一般。与晴朗天空迥异的是，京师军民的心头被一层浓浓的愁云笼罩。如今燕王的大军已经杀到了龙潭，不出意外的话，几天之后便要攻城。自大明开国以来，金陵城已经有三十多年没遭过兵戈了，大战在即，京师军民又岂能不胆战心惊呢？不过同样是提心吊胆，不同身份的人揪心的程度也有深浅之分。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虽然也担心，但并不太过畏惧，毕竟燕王不是胡人，而是大明的亲王太祖的亲儿子，不管他进京是什么目的，但至少不会行烧杀抢掠、屠戮百姓的暴举。而且据那些从北方逃回来的溃卒和民夫所言，燕军的军纪还是很不错的，有了这层计较，百姓们多少还能镇定，只要是身家无恙，至于坐在皇位上的是叔叔还是侄儿，又与升斗小民何干呢？可官员们则不同了，自打燕军全取江北、誓师渡江以来，京师的官员们便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他们都是朝廷的官吏，建文帝削藩的时候，这些官员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迫于时势，大都附和了建文帝的方略，这不济也是缄默不言，极少有为藩王们说话的。现如今燕王翻过身来，又岂能放过建文帝，又岂能轻易放过这些个不忠之臣呢？这几天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请求外出募兵勤王，那实际上呢是想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他们看来，燕王的胜利已经不可阻挡，出于明节考虑，这部分大臣不愿意效忠犯上作乱的燕王，但也不愿意给建文帝陪葬。最坐卧不安的便是建文帝本人了，如今他已有大祸临头之感，眼下他正在武英殿议事阁内召见自己的心腹文学博士方孝孺，希望这位古宫之臣能够想出奇迹，挽狂澜于既倒。与建文帝一样，方孝孺的精神也非常的憔悴， 自打齐太黄子成被贬之后，方孝孺便成为了建文帝唯一倚重的心腹。他既要负责改制，又要操心与燕军的战事，这让他觉得心力交瘁。不过方孝孺看似文质彬彬，实则是个心智坚毅之人。他知道国势日下，因此也越发的不敢有丝毫马虎，一直勉力顶着，直到前几天终于支撑不住，累倒在了文渊阁直房里，才不得不回家休养。现在燕军已经渡过长江，局势万分危急，他在家中心急如焚，无论如何也躺不下去了。正好建文帝此时相召，于是他便又强拖着孱弱之躯进宫来了。看到建文帝一副惶恐不安之态，方孝孺连忙给他打气：“陛下，京师城高豪深，天下无双，燕军插翅也难飞进来，陛下请勿太过忧虑。”建文帝一声苦笑：“京城防御确实是天下第一，但是这丝毫不能让他感到安心。今时不同往日，燕军连长江天堑都轻易地过了，这一道城墙果真能挡住他们的步伐吗？”建文帝的颓唐让方孝孺大为心急，其实他也知道眼下的形势，城墙的确不足为凭，但事到如今他们都已经没有了退路，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让建文帝先振作起来，如果连天子都胆怯了，那就真的是万事皆休了。陛下，城中尚有军士数万，请陛下下旨将城中军户无论老少悉数征召，令将百姓之中的青壮遴选上城，如此一来可得守军20万，足以抵御燕军。见到仅凭着激励无法奏效，方孝孺想了一想便拿出了方案。建文帝闻言稍有振作，但思虑一番之后，他仍然是轻叹摇头。京中的精致之师已经消耗几近，之前为挽救危局，他连锦衣卫中负责仪仗的大汉将军们都调上了战场，眼下城中所谓的军事除了剩下的不到20000的上职军之外，其余大都是从北方逃回来的败卒，这些人早就被燕军吓破了胆，再强驱其上阵，战力必然是大打折扣。而军户呢，都是些老弱，百姓更是不通兵事，他们都不是燕军的对手。更何况经过3年的耗费，武库司当中的刀枪剑弩几乎都用光了，即便是募得新军，朝廷也拿不出军械来装备这些人马。陛下，眼见皇上萎靡不振，方孝孺终于忍不住，竟不顾礼仪，一把上前抓住了建文帝的衣角，呜咽着说道：“陛下，请务必振作呀！现如今，城中已是人心浮动，若连陛下都已经夺气，那大家还如何守城？这事态紧急，陛下必先坚定心志，方能统御众人，以抗燕军呢。”建文帝听了浑身一震，方孝孺这番失仪倒是将他从萎靡中激了回来。确实若天子都绝望了，那京师还有守住的可能吗？不可放弃，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建文帝心中暗道。于是他将跪在身前的方孝孺扶了起来，有强打起精神说道：“先生说的是，当年圣雍以数万青壮尚能守住济南，朕还有20万人马，又何尝挡不住燕军啊？”皇上英明。见到建文帝态度转变，方孝孺连忙继续为他打气：“这几日外出募兵的大臣不下10位，想来用不了多久，四方卫所便会群起勤王， 只要咱们坚守数月，到时候天下兵马齐聚京师，燕贼的末日那便就到了。建文帝闻言又是苦涩的一笑，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些大臣们说是去募兵，但绝大多数都是有去无回。之前他之所以一概照准，一来是心境沮丧，二来也是存了个聊胜于无的想头，毕竟这里边没准还是有些忠臣的。虽然现在京师周围已没有精致之师，但他们能募到些义勇也是好的。方孝孺又继续建议道，陛下，除此之外还请陛下在你手诏数道封藏于蜡丸之中，在城中招募敢死之士待处，奔赴湖广、四川、云南等地，此三省尚有不少卫所，且楚蜀二王和西平侯一向忠于陛下，他们接诏必会提兵前来。哎，准了。建文帝当即应允，这一招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但也比坐困孤城要强。建文帝既已振作，自然要用尽所有的办法。一连数策，建文帝均已采纳，方孝孺心境稍安，此时他便觉得有些累了。建文帝看在眼里，忙尴尬的一笑说道，朕先前心神不宁，竟忘了爱卿尚在病中，既然大事已定，爱卿先回去歇息吧。建文帝的关注让方孝孺心中滚过一阵暖流，他连忙跪下说道，谢陛下，臣还坚持得住。看着瘦骨嶙峋的方孝孺，建文帝的心中不由得一阵难受，他命人拿了碗参汤给他喝了，又过了一阵才继续说道，先生，朕还有一事想征询你的意见，陛下请讲。一碗参汤下肚，方孝孺苍白的脸上终于显出了一些血色，中气也稍微足了些，见皇上相询，他忙又打起精神洗耳恭听。建文帝犹豫片刻，方才小声问道，先生，你觉得朝中武官靠得住吗？方孝孺闻言心中一震，这句话确实触中了眼下京中的一大问题。建文帝推动改制，扬文抑武，勋臣武官们的利益自然是大受影响，他们不仅对方孝孺等文臣颇为不满，就是对皇上也颇有微词。这些情况方孝孺心知肚明，若是平常不满也就是不满而已，虽然在战场上这些武将多少有些消极，但起码在京城还是安分的。可如今却不同了，燕军近在咫尺，燕王又统兵多年，对武将颇为照顾，他们会不会在这个关键当口倒向燕藩呢？前几日的陈轩便是前车之鉴，若非这个水师总兵率全军投降，燕军渡江又岂能如此的容易呢？文官虽忠，但是带不了兵，把守各门的都是武将，若他们反了，那朝廷可就真的是彻底的完了。想到这里，方孝孺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沉吟再三才说道，陛下所言确有道理，非常之时务须谨慎啊。那先生你有什么办法吗？建文帝听得方孝孺也这么说，越发的印证了自己的疑虑，心中更为焦急。这个嘛，眼下朝中文官已经被分派驻守十三门，陛下可再派遣心腹内官充作监军，对武官们也是个震慑。建文帝稍一思考，旋即摇头否决，不行啊，事关重大，仅凭内官又岂能镇得住武将们呢？他们手上捅着兵，真要开门的话，宦官如何阻拦得住呢？直到这个时候，建文帝才有些后悔，若是当年没有那么冲动，不将剿燕和改制同步进行，而是采取逐一推行的方略，又岂会让武将们在关键时刻离心离德呢？